鱼叉、主菜叉。在餐盘的右侧，从最外侧开始，可以依次看到汤勺、冷头盘刀、鱼刀和主菜刀。在餐盘的前方，在餐盘和杯子之间，可以依次看到的是奶酪刀、甜品叉或是甜品刀。如果餐具太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只要记住按照由外到内的顺序来使用就可以啦。餐具总是按照上菜的顺序来摆放的，如果还有疑惑，那你可以看看周围人是怎么使用的，照着来就可以了。记住不要把刀叉握得太紧，一般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刀叉的柄抵在中指上。握刀的时候把食指放在刀刃和刀柄的节点处，不能低于这个地方。餐刀和餐食都是用右手来拿握的，餐叉用左手。在不使用餐刀的情况下，可以把餐叉移动到右手。当然喽，不要去舔自己的餐刀，除非是不得已的情况。法国人一般不会把餐叉直接插入食物，通常是将食物推至餐叉的缝隙当中。此外，不能把任何食物残渣放在桌子上，不管是鸡羊肉的碎骨、海鲜外壳、橄榄或者是水果的核，都要放在自己餐盘的边缘部分。记住聊天的时候不要挥舞手中的餐具。用餐过程中如果想要暂停一下，可以把餐叉和餐刀呈八字形放置在盘子上。如果已经吃完了一道菜，就将餐叉和餐刀平行的放置在餐盘上，靠近右侧的一边。这样的摆放方式呢，可以让服务员知道是等候你继续用餐，还是应该把餐盘收走。这个规则其实不仅适用于餐厅，在家庭用餐的时候，负责上菜和收盘子的人也会根据这个情况来进行判断。在法国，人们一般将勺尖对着嘴递送食物，而不是横握着勺子，从餐勺的一侧把食物送进嘴里。要记住，永远不能低头用嘴去够餐具里的食物，一定要用餐叉或者是餐勺把食物送到嘴边。这样一来，吃饭的时候也可以保证坐姿端正。有时候餐盘边上还会有一个小碗，里面有水和一小片柠檬，这是用来清洗手指的。比如我们在享用海鲜的时候会用手指直接接触食物，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碗水了。一般将手指轻轻放在水中浸润之后，用餐巾擦拭干净就可以啦。关于酒杯，酒杯放置在餐盘和甜点及奶酪餐具的前方，从右到左依次排开。第一个是香槟杯，专业人士都会偏爱高脚细长的那种。接下来的杯子从尺寸上依次递增，先是白葡萄酒杯，然后是红葡萄酒杯。如果搭配奶酪的葡萄酒与之前的不同，则还会再放置另一个葡萄酒杯。最后一个才是用来喝水的玻璃杯。用透明的底座玻璃杯盛放葡萄酒，可以更好地观察葡萄酒的色泽。品酒的行家们还会观察酒液在杯壁上所呈现的形态，通过简单的观察就能够判断出一款葡萄酒的酒精含量。有时候也会用到吸管，比如在喝果汁的时候，不希望把果肉吃下去，或是饮料中加入了冰块，也可能是鸡尾酒用了水果块做装饰。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法国人们会尽可能避免在公共场合制造声响，因此也要注意用吸管喝饮料的时候不要发出声响哦。规范的用餐方式，中国人喜欢邀请朋友们去餐厅，法国人其实更喜欢邀请朋友们到自己家里用餐。法国人会提前向朋友发出邀约，告知用餐的时间，客人在预约时间的15到30分钟后到达即可。去的时候带上小礼物，更周到一些的话，可以在用餐当日的早上快递一篮水果或是一束鲜花，这样邀请人也能有充分的时间把礼物摆放在家中合适的位置。入座时如果邀请人是女士，一般是在女主人正式入座后宾客才相继入座。如果邀请人是男主人，他会建议宾客们先行就座，自己则最后入座。 如果你的座位被安排在男主人或者女主人的右侧，那就表明你是这次宴请的座上宾。入座时，背部和臀部要呈 L 型，背部要保持挺直，并且不能靠在椅背上，与餐桌的距离保持在20厘米左右。双手要始终放在餐桌上，但手肘不能触碰到餐桌。敬酒的礼仪很简单，既不要太频繁，也不要太少。多数情况下，举起酒杯的时候要和对方目光相对，并说祝您身体健康。如果希望敬酒更加正式，则需要把酒杯高举到自己下巴的位置，然后向被敬的一方或是在场的所有人发表祝酒词。一般目光先与最尊贵的那位客人相对，然后再将视线扫向在场的其他人。在法国，一般很少有多次祝酒或回应祝酒的情况。法国人从来不喝热水，因此也不会提供热水。如果有需要，要主动向他们提出。一般情况下，邀请人会向宾客们提示可以用餐了，然后大家就可以相继开始了。女士总是被优先上菜的，即便是更加位高权重或年长的男士，也要让女士先开始用餐。上菜通常从每个人的左侧开始，这其实和上酒的方向刚好相反。撤离餐盘的时候也会从左侧进行。如果有服务员上菜，当菜端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不能随便挑选盘中的某一块食物，而是按照就近原则取用离自己最近的那部分食物。如果没有服务员上菜，那么大家就要向坐在自己右手边的邻座递餐盘。如果邻座是一位女士，那么她右侧的男士可以为她端着餐盘，这样方便她分取食物。在递餐盘的时候，注意餐具的摆放方向是不是方便他人拿取。从面包篮中拿面包的时候，除了自己选的那一片，不要碰到其他的。这样的规则同样也适用于取用水果。在法国，人们从来不会把盘或者是碗倾斜，也不能把盘或者是碗凑到嘴边去吃。喝汤或者是吃面条的时候也不能够发出声响。吃饭时不能张着嘴巴，咀嚼时露出或吐出食物残渣也是不雅的举止，更不能发出声响。当然啦，满嘴都是食物的时候一定不要说话。食物吞咽完毕之后才能够喝酒或喝水。喝酒或喝水之前要把自己的嘴擦干净，以免在杯子上留下印记。按照惯例要把盘中的食物都吃干净，以表示对这餐饭的满意。不过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某道菜，法国人也绝不会因为你一口未动而责难你。如果是在法国朋友家里做客，对着餐桌上的食物拍照会让人感觉不太好。如果用餐的氛围比较正式，拍照并分享到朋友圈的做法就不是太好啦。用餐过程中如果要站起来，千万不要随手把餐巾放在自己的椅子上，因为椅子是用来坐的，不是用来放餐巾的。记得要把餐巾放在盘子的左侧。通常情况下，用餐结束的时候，邀请人会第一个站起来，以提示在场的所有人用餐已经完毕。法国餐厅用餐的时候，一般的习惯是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前菜和主菜。通常菜单上不提供多人共同享用的菜肴分量，不过也有例外，某些菜肴就会标明供两个人食用，比如某些超大块的牛肉或者是整条鱼。餐厅一般会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可以主动向餐厅索要。在专业侍酒师面前不要怯场，如果语言能力好的话，可以大胆提出问题。在确认点单之前，建议大家先问清楚每一款酒的价格。烈级装的价格一般会比较高，因此在没有确认价格的前提下，建议不要贸然下单。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法国人一般会出药一款轻盈的酒来代替不太贵的酒，与此相对的则是醇厚这个词儿，意思是价格并非决定性因素。当一款葡萄酒被呈上酒桌的时候，高级餐厅的侍酒师会先行品饮以确认酒的品质，然后侍酒师会给某位顾客的杯中斟上刚好覆盖杯底的酒量请他品饮。这位顾客通常经验丰富，品尝后会通过一个赞许的点头示意确认选用这款酒，接下来就是与所有在座的宾客分享了。如果餐厅中没有专业侍酒师，只需要一位客人先行品饮确认即可。如果有疑虑，比如酒液中有软木塞的味道，可以示意侍酒师来品一口，征求他的意见。如果酒没有达到预期的品质和要求，可以立刻调换。在法国，菜品是一道接着一道按照顺序依次呈上餐桌的，这种上菜顺序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最先上桌的是前菜，汤、沙拉、肉酱、猪肉冷盘、熏制鱼类、生蚝或者是海鲜，接着是配有蔬菜的主菜，这种搭配中的蔬菜也被称作边菜或底菜，一般可以替换，有额外需要时则会加价。最后上桌的是奶酪和甜点。如果某一位食客只点了主菜，那他就要等其他人都用完前菜之后，再跟大家一起同时享用主菜。需要餐厅服务员的帮助时，要称呼他们为先生或者是女士。买单的时候可以说，请给我一下账单。结账的时候可以 AA 制，或者直接在索要账单的时候就要求，请提供分开结账的账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坚持为所有人买单，根据当时的气氛选择一种最合适最简单的结账方式会让人更舒服。如果吃的是自助餐，切记在盘中装太多的食物，可以分几次拿取，但每次都要适量。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拿取食物，避免造成浪费，法国人非常在意这一点。有很多的细节不仅适用于法国，而是在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很多细节代表了你对于邀请者或者是和你共同进餐的朋友的尊重程度和重视程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法国旅行中一起来听巴黎小佛爷来跟我们分享用餐的礼仪。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稍后见。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个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家的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继续在跟随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巴黎小佛爷，一起来分享到小佛爷带你游法国。这一期我们都在说用餐的礼仪，在餐桌上很多细节其实看似复杂，每一项背后都有它的用意所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用餐当中的沟通和交流。在中国，婉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被视为是有礼貌的表现。法国人表达想法和感情的时候很直白，不要因为他们说了不，或在交流中提出了相反的见解就不爽或者是生气。和法国人吃饭的时候接听手机会被认为是无礼的表现，他们会认为你觉得电话那头的人比他们更加重要。比较好的做法是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尽量避免被打扰。方面除了在餐桌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在交通中，在楼梯上，在自动扶梯上，都有很多小细节需要我们在法国旅行的时候多加注意。我们来看一看作为行人都有哪些好举止需要我们去留意。首先在人行道上，不要在行人如织的路上突然停下脚步，如果必须停下，要先离开人群走到路边。如果是两人或三人同行，要留意别让自己的多人部队挡了其他行人的路。要让长者或者是需要被尊敬的人士走在人行道的内侧，这样不仅能够方便他们浏览商店的橱窗，还可以让他们远离道路上急速驶过的车辆，或避免被路边的污水溅到。在过去还没有排污管道的时候，走在人行道内侧可以避免被弄脏，所以这个传统就这么被保留下来了。在楼梯上，如果楼梯很窄，男士要走在女士前面， 上楼时男士走在女士前面是为了避免看到女士的裙底，倘若女士穿的是裤子，那男伴走在身后的话，视线可能刚好对着女士的臀部，这就是为什么男士最好还是走在前面。而下楼梯时男士也要走在女士前面，至于原因呢，那就有些不同了。因为下楼的时候女士万一摔倒，走在前面的男士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在自动扶梯上要靠右站立，将左侧留给那些想要快速通过的人。在直梯当中，乘坐厢式直梯要先下后上，如果电梯快满了，男士要把空间让给女士，选择走楼梯或者等下一步电梯。男士在上下电梯时要让女士及其他弱小者先行通过，伸出手臂在电梯的自动门前阻挡一下，让门保持打开，方便他人进出。在出行当中作为行人的好举止，当然去到法国有这么多历史人文的遗迹，各位一定会去到博物馆或者是历史景点，那么作为游客的我们都有哪些注意点呢？每个博物馆和历史古迹的拍照规则都有所不同，如果允许拍照也要先确认对闪光灯的使用是否有限制。参观的时候不要打扰别人，因为有人喜欢在安静的环境中全神贯注地欣赏作品。参观时要和作品保持一定距离，不要把鼻子凑到作品上，以免阻挡或妨碍他人参观，也不要触碰展品。如果背着双肩包，博物馆的安保人员会提醒你把背包背在胸前，这样是为了防止你不小心碰落身后的艺术品。小费方面，法国的传统习惯和法律规定刚好相反，一般情况下倘若你对服务很满意，那就可以给些小费。劳动法则明确表示，所有行业中从事服务工作的雇员的全部工资都由雇主支付，工资收入不得由客人承担。在法国人看来，在任何情况下服务人员都应该确保提供优质服务，并且取得对应的报酬。总而言之，法国人不赞成小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抵制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如果提供良好服务不是为了让客人感到满意，而是被个人重商主义所代替，那就很悲哀了。更何况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也会因为小费的风行而降低。由此可见，传统和法规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平衡。在餐厅或者是咖啡馆，如果对服务真的感到非常满意，可以在拿到账单后在账单金额上加一小部分费用，凑个整数。比如账单上是47欧元，那就可以总共支付50欧元。法国的常规出租车服务本身已经非常昂贵了，而和 Uber 或其他用车服务相比，服务质量通常还不怎么样，除非司机帮助你搬运了行李，或是特别的亲切友好，高效完美，否则一般都不需要支付小费。如果支付的话，小费基本上也是把账单数目凑个整，比如计价器上显示18欧元，那么你可以支付20欧元。总之记住一点，在法国小费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说了这么多礼仪规范，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烦了？因为毕竟在法国，除了要注意很多礼仪方面的小细节以外，美食一定是我们去到法国需要去寻找和体验的。那么到底怎么样在街头就可以找到地道的法国美食呢？法国人对吃非常讲究，这个毋庸置疑。几个世纪以来，饮食在法国已经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以至于法餐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事实上，法式晚宴上的上菜顺序最初是受到俄国传统的影响，之后才形成了固定的顺序，餐前点心、餐前汤、前菜、第一道主菜、第二道主菜、绿色沙拉、奶酪和甜点。 而吃饭往往是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但是在法国，一顿工作午餐也有可能从中午一点吃到下午的三点半。餐桌上的愉悦气氛让就餐像是一场连贯的戏剧表演，若是删减了某个部分或是缺少了某个环节，都会显得不合理。法国人热爱团聚时的温馨，也不拒绝深受亚洲人欢迎的街头小吃。也许在某个路口能看到有人在兜售烤栗子，还可以品尝西班牙炸油条，当然你也不会错过摆满了夹心糖果和巧克力的橱窗。夏天的时候，街角经常有推着三轮车兜售半桶冰淇淋的商贩。虽然法国的街头美食没有办法和上海吴江路老城隍庙小吃街的相媲美，也跟北京簋街的水准相去甚远，但法国人依然乐在其中。如果他们日常很忙，不希望因为吃饭而中断工作，就会去吃一个法式三明治。这种快餐最早是在工人阶级中流行起来的，起初是掰点面包的坚硬外壳配上一点盐或猪肉，渐渐地演变成了用面包搭配肉酱或是奶酪的吃法。那么到底法国的三明治之王是哪一家呢？1830年，一位名叫 Sandwich John Montagu 的英国伯爵发明了在两片面包中加一些肉的吃法。当时的法国工人受到他的启发，从此三明治就在法国流行起来了。如今法国最流行的街头小吃非三明治莫属。每年法国人要消耗23亿个三明治，其中包括典型的法棍三明治，占到65%，其他的是外来的三明治，比如热狗、土耳其烤肉三明治、汉堡、百吉饼等等。最近几年呢，百吉饼日渐流行，大有争夺销量冠军的潜力，汉堡的销售数量也开始超过法棍三明治。在法国，一个三明治的平均价格大概是3.5欧元。经典的法式三明治首先需要一段外脆里嫩的长棍面包，纵向一切为二后，在内侧抹上黄油，再加上熟火腿，也叫做巴黎火腿，有时候还会放酸黄瓜片，这样一个三明治就是法国人常说的火腿黄油三明治。除了这种传统吃法，还可以放一些奶酪，用肉酱、吞拿鱼或是生制火腿来代替熟火腿，用芥末或蛋黄酱代替黄油。总之，如今大部分的面包房都供应5间套餐，通常是一个三明治、一杯饮料，再配一款手工甜品。买完之后，在街边找个长椅坐下来，就可以直接享用了。这就是真正的法国街头美食。如果你想在巴黎尝到最好吃的三明治，下面的这些店铺名单也许能够帮到你。具体都有哪些呢？因为都是法文，在节目当中真的是不太方便用音频的方式分享给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三明治爱好者，或者你很想品尝一下地道的巴黎街头美食，也可以关注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佛爷带你游法国》。好了，时间关系，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就是这样啦。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打开这本小佛爷带你游法国，我们的法国之旅才刚刚开始。稍后为您带来诵读小站，我是袁英，明天见。 Et tous ceux qui sont seuls, allez, venez, et entrez dans la danse, allez, venez, laissez faire l'insouciance à deux, à mille, je sais qu'on est capable, tout est possible, tout est réalisable, on peut s'enfuir, bien plus haut que nos rêves, on peut partir, bien plus loin que la grève, toi, plus moi, plus tous ceux qui le veulent, plus lui, plus seul.Ceux qui sont seuls, allez, venez, et entrez dans la danse, allez, venez, c'est notre jour de chance, avec l'envie, la force et le courage, le froid, la peur, ne sont que des mirages, laissez tomber.